续回到今天大赢家音乐节目当中，我是苏宝，这是来自王力宏，叫做《盖世英雄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周蕙，同样是很动感的一首曲目，来自周蕙的《我要你的爱》。周蕙呢，虽然是小眼睛，长得也不算非常的好看，但是她浑身上下呢，都散发出来了一种自信和快乐的味道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女明星对自己的标准和要求呢，往往都很高很苛刻，要有身高，要有身材，还要各方面都出色。我还记得张惠妹刚刚出道的时候呢，经常是穿很高的鞋子在台上载歌载舞。虽然她的身高并没有很多的优势，但是在舞台上激情四射的狂野的表现，还是为她增添了很多天后的气势。 不想再闷了，头发湿了，感觉来了，贪图快乐要什么资格？ 想下去就对了，抱在怀里都是真的，爱上我什么都是对的，这是决定性的一刻，什么都对了，机会太难得，只要有本事就别再刹车，不要再撑了，爱情是最迷人的 A 级娱乐，什么都对了，心跳太快了，爱就还别怕伸出双手，去爱到随身火热，别让爱情再等了，犹豫是一种罪恶。虚空都醒了，我不想再冒冷、头发湿了感觉来了，贪图快乐要什么资格，先下去就对了、抱在怀里都是真的，爱上我什么都是对的，这是决定性的一刻，什么都对了，机会太难得，只要有本事就别再刹车，不要再撑了，爱情是最迷人的 A 级娱乐、什么都对了，心跳太快了，爱就还别怕伸出双手，去爱到随身火热，别让爱情再等了，犹豫是一种罪恶。 是来自张惠妹 A 级娱乐。我们都知道女生呢始终是爱浪漫的，但是其实呢男生同样往往也需要浪漫，只是大多数的时候呢他们不懂得怎么去制造浪漫，或者是因为现在工作的压力比较大，也没有让你有过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。而这个时候如果女生能够主动的承担起制造浪漫的这个重任，她一定会有非常惊喜的感觉。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边上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。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，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，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难计算，有伴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，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，奇妙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， 幻想烟花缭乱的霓虹变

心伤到心碎，我用多少深情的抚慰可以挽回。那些曾经你和他的一段情，直到今日我和你无法忘记。愿你一个人将心分成两半，一段情谁也不能说断就断。一个人将心分成两半，一段情爱也不能爱得心安。一半的心和一半的你，在一生一世之间纠缠。深情的抚慰可以挽回，那些曾经你和他的一段情，直到今日我和你无法忘记。情愿你一个人将心分成两半，谁也不能说断就断。一个人将心分成两半，一段情爱也不能爱得心安。一半的心和一半的你纠缠在你我之间。情愿你一个人将心分成两半，一段情谁也不能说断就断。一个人将心分成两半，一段情爱也不能爱得心安。一半的心和一半的你，在一生一世之间纠缠。 亲吻了